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炼，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早晨 PC， 早晨咯。 喂，又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过去嗰个礼拜我同你都飞一飞啦。咁啊，因为我晨光嘅拍档小白就话又见到你飞咗，又去重庆啦，要做嘢咁样系咪啊？ 吓，犀利，咁都俾佢发现咗、 啊。喂，我想同你讲下呢一个嘅，其实咧小弟咧早一个礼拜咧都去咗越南啦，有啲公务在身啦。跟住咧我已经早咗啲去噶啦，我班机咧系八点几钟啦，咁我其实五点咧已经去到嘅机场啦，跟住 check in。哇，所有嘢好妥帖啦，因为呢我有一张信用卡呢、其实就係有嗰啲机场候机室嗰啲咁嘅嘢㗎嘛。咁諗住哇两三年冇用，諗住用下啦。点不知呢其实过关嘅时候呢都用几多少时间啊。都用几多少时间。而令到呢自己呢其实去到个候机室呢能够享受嘅时间呢其实并不多。 你 得半个钟头。 做几多时间去啊， 都做好多，做三四个钟㗎啦。係啊。 咁夸张。 係啊，因为check in 又比较多人啲咧，咁我老土嘅就冇网上 check in 嘅。虽然你网上 check in 咧，其实都系要排队噶。 嗯， 你唔好以为你网上叫做已经登入咗嗰啲候机程序之后咧，你唔需要去过磅行李啊等等啦，全部其实都要做嘅。咁有阵时咧，网上嗰条队咧系再长过。就咁 at hot 去嗰条队 嘅，可能你系撞正咧，大家要准备翻学啦嘅时间出去嘅， 可能系啦。咁跟住想去个候机室嗰度用下啲嘢啦， 系系。 咁点不知哇，得半个钟头又唔够食碗鱼蛋河。 哦，你讲到鱼蛋河咁，我知道你去咗边一间。 系啊，我已经问咗话，我最近叫做喺一号客运站嗰边啦。 系啊系啊， 即系嗰边一出，其实你落咗去楼下，跟住左转就会。有噶啦嘛，咁我又衰嘅，唔记得咗买旅游保险，咁又要喺柜员机嗰度又要揿一轮啦。咁、我去越南啲货币，我又想唱定一啲先，再过去当地啦。因为即系去东南亚国家，你有时都惊去到会唔会俾人呃啊，会唔会啲钱系假，类似呢啲嘢啦。 系 啊，总之我成个做亲呢啲旅行嘢咧，我都系用一个比较古旧。机 管局咧，其实最近系出咗好多优惠，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系咩优惠啊？ 即系例如你登记咗佢嘅 apps 啊。然之后呢我印象中就係佢会俾100蚊你去用。 哦，係咩？ 係啊， 我梗係冇留意啦，你都唔 讲。可以喺返机场消费㗎。 你都唔讲。 大家详情大家就要喺返机场里面留意一下。 係啊。 係啊，但係 OK 㗎喎。 嗯，係啊。咁希望即係透过第一电波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声啦。咁啊礼拜六你知道依家都系暑假嘅尾巴啦。好、多嘅家长都諗住喂9月1号之前諗住飞一飞嘅话呢，咁啊32夜去边都好啦。咁啊你鍾意飞嘅话就应该都帮得到手嘅，咁仲有接近 可以去多个短 trip 啊， 半个礼拜嘅时间，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啊嘛。咁总之如果依家听紧收音机去紧机场嚟啦，预松啲时间啊，咁都系啱数嘅。好啊，咁听只歌，转个头咧，请我哋今日嘅一班嘅同学仔咧，呢班同学仔都系咧找紧个暑假尾巴，因为往后咧就去到湾区升学啦，同埋咧去到哇有啲读复旦添啊，哇好叻咁样。咁DSE 嘅出路究竟系点咧？嚟紧开学嘅。 好多啲同學會啊，使唔使介紹俾認識一下？ 你介紹俾啲小朋友啦，我哋唔使噶啦，咁樣好聽嘅歌，同佢哋再傾下偈啊嚇。 想初次望你笑臉，呼吸竟有些陡漸。 尽信诺言，张开眼望向天。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啦！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咧，都因为就系开学啦，咁啊，请到两位同学仔上嚟啊，吓咁嚟紧咧都系一个叫内地升学嘅系列啦，特别我哋聚焦去湾区咧，咁啊，真系又喺湾区嘅同学啦，同埋咧，我哋喺省外都有个朋友，因为咧已经去到福建省啊，吓咁依家有高铁咧，其实大家如果你话喂去厦门咁几耐到啊，三个零钟头咧，你就会去到厦门啦，咁啊，其实咧都已经啊去到一啲唔同嘅学校咧可以。升学啊！今日请嚟两位同学仔，嗱，不如咁啦，释放时间咧，交俾你哋去介绍下自己啊，同埋自己咧读紧啲咩学校，或者已经喺边间学校毕业，好嘛？交时间俾你啦。 Hello，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嚟到呢度啦。我系 Beatrice， 而家系暨南大学 Year Four 嘅医科生。 哦， 咁我个 program 就六年嘅，咁啊全英文读。 Hey， 大家好，我是 Samuel， 咁咧就我系喺华侨大学福建嘅，咁就喺泉州啦。咁我已经 grad 咗噶啦，我20年 grad 嘅。 系， 咁我就其实即系咁讲嘅话，16年开始读。系，咁我嘅 major 就系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即系类似香港嘅全球商务啦，global business 嗰类啦。不过我同 Beatrice 嘅major 一样，我都系用全英文读。 嗯，系啦，咁啊嗱，所以听到呢度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定会喺度谂啦，喂，翻到内地升学咧，系咪要？全國語啊，耀成啊，咁香港學生未必可以對接得到啊，咁就兩位而家讀緊嘅學生話俾你聽咧，就並不是嘅，係啦，我哋可以咧又會聚焦到我哋內地一個教育嘅文化之餘咧，仲係即係用英文可以揾到嘅優勢啦，即係主持人白啲咁樣講，哇，可以有我哋本地啊香港嘅學生都揾到嘅優勢啦。我先問咗咧女仔先嘅，通常節目嘅 ，Beatrice， 我問下你啊，暨南大學咧，譬如我哋成長年代，其實阿歐咧都有喺內地都有啲朋友係，譬如讀暨南咧，就會聚焦可能讀媒體或者讀傳媒係比較多少少嘅咁樣。尤其是喺廣州去升學咧，要麼就暨南啦，要麼就係中山大學啦。咁中山大學亦都會係讀醫啦，係咪先？咁但係 Beatrice 啊，其實你自己去翻到內地嘅升學心路歷程係點？不如透過大電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嗎？ 好啊。當時就係我中學揀科嗰陣已經揀 Chem 同 Bio 嘅，係啦。咁所以Science 嗰邊嘅方向啦，咁加上嗰陣考慮就係我舅父又係醫生啦，咁所以嗰陣即揀我要讀咩科咧，其中有個考慮都係醫生嚟，即讀醫啦。咁跟住嗰陣我考 DSE 之後咧，我就嗰個分唔夠，咁我諗緊究竟我 repeat 全科好啊，定係我揀其他學校好？咁嗰陣就做功課啦，睇下有冇咩出路啦。咁嗰陣咁啱見到有篇報道係有個張先生嘅，咁佢嗰陣咧就去內地嗰度去玩啦，咁跟住佢就突然之間發現上腹痛，咁跟住就去內地度就診，咁嗰陣個醫生就發現佢係嗰個膽石 唔舒服啦，總之 係，咁跟住佢即系 fast forward 就系佢做完个手术啦，咁啊觉得愈后啊各样都好好，咁跟住就特别又揾即系香港揾佢做访问啦，咁佢就讲翻成个情况出嚟，咁佢就觉得其实令佢眼前一亮咯，内地嗰个医疗。咁嗰阵我咁啱就系19年嗰阵睇到呢个报道，咁我就 再加上咧，我去揾學校嘅時候，其中一間揾到暨大，咁我發現佢原來佢六年係英文制啦。 係、 嗯。咁我就再揾下佢有冇畢業生係翻到嚟香港，咁、嗯、又俾我揾到。咁、我就主動去聯絡呢個已經喺香港做緊嘢嘅醫生啦。咁佢就好 friendly 咁。 仲要係西醫課程喎，唔係中醫課程喎，係咪啊？ 西醫。 係啊，咁嗱，呢個咧就係喺廣州嘅體會啦。咁啊，無獨有偶咯，咁啊，主持人咧前排咧又去咗廈門一轉有啲商務嘅嘢要去傾咁樣啦，咁啊翻翻嚟，我覺得哇，廈門真係好 impress 啊！最 impress 咪好貴嘅啲嘢，貴到癲咗，即係特別啲樓啦，啲房地產啦，咁我唔知 Samuel 熟唔熟啦，即係你都會睇下啲房價啦，即係都算喺嗱福建係福建啦，都比較近啲廈門啦。我唔知福建嘅洗費會唔會相對貴啲，而你自己喺福建升學嘅體驗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一下？嗯， 好啊，其實就福建嘅洗費係。越嚟越追得貼香港嘅，好坦白講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去一啲我哋叫做比較二線城市啦，即係例如唔係廈門呢啲，咁當然佢都會平嘅。咁、但係舉為例，因為我嘅 major 我嘅專業係喺泉州嘅，咁雖然泉州普遍啊，即係平均洗費係低嘅，咁、但係例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例如萬達廣場 有 啊， 係啊， 中進世界城呢啲地方啦、即係類似香港嘅 APM 啊，嗰啲地方，咁咧。通常咧就洗費就高噶啦、真係貼得上香港嘅，好坦白講。咁、房價方面，因為其實咧我當年即係、我嘅 roommates 啊，係台灣人嚟嘅，係、啦。咁、就佢而家喺廈門發展啦。咁、其實啱啱開關嘅時候，我就翻咗去探佢哋啦。咁、聽佢講，其實廈門嘅房價都真係貴噶啦。 廈門房價好輕鬆，就有啲的士司機會同你講咧，話哦呢度就係、是。兩億人民幣咯，係啊，係兩億人民幣喎，即係講咁佢係好大嘅，可能百幾二百方咁樣咯，即係如果用內地嘅説法，咁但係都兩億人民幣喎，好輕鬆。咁當然香港都係激激聲嘅，有啲樓，但係調翻轉頭，我都幾估唔到咯。咁所以即係亦都啊，我又幾估唔到咧，廈門幾多人講廣東話咯。系、啊， 系， 咁我亦都呢个亦都系几 impress 嘅一样嘢，所以都即系依家香港都有，譬如我哋政府有福建计划啦，咁其实福建都几啱香港人住嘅，即系沿海少少或者多啲海鲜食啦。如果用咁嘅说法，你自己喺福建读书嘅一啲体验啊，或者生活日常又系点样嘅 ，Samuel？ 几好嘅，我觉得，因为我哋间大学咧，即系佢会安排一啲游学团啊，咁其实呢个游学团咧就系、是、文化之旅。咁、我非常之榮幸，每年都起碼參加一次，所以其實我四年大學係參加咗至少三次。 咁去邊啲位玩嘅？我想問。 咁、我就去過東北三省啦，跟住去過山東啦。咁、另外就係去咗甘肅。咁、甘肅就係敦煌啊， 哇， 莫高窟啊。 其實甘肅我自己都想去，我唔知你有冇興趣，因為甘肅都好多文化遺產可以睇啦，同埋成日都話即係甘肅咧啲嘢好食嘅，因為咧佢都好係一個即係天賦嘅地方啦，即係啲土產啊，啲農作物咧，好似話全國最好啲農作物，其中一啲都喺甘肅嘅咁樣咯。 係啊，係啊， 咁啊，呢都係一啲叫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一路聽啊。如果子女有機會翻到內地升學，一啲體驗啦，或者亦都好對接得到，或者近少少，譬如去灣區，唔好去到福建省啊，喺到大灣區嗰度，喂，其實點會水土不服啊？你諗下，即係廣州啊、深圳啊，有陣時香港打風。香港天气唔好，广州未一样天气唔好，系咪先？即系你就谂到个地域性，其实系好统一嘅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希望透过两位学生嘅一啲说法啦，或者毕业生嘅说法，都同我哋咧分享到咧，其实对接到湾区或者内地升学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优势喺当中嘅。咁啊，今日多谢晒两位上到嚟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有机会咧，我哋要 keep 个联络哦。因为往后咧，我哋会多一位医生啦，同埋多一位环球金融嘅专才啊吓，为到我哋香港咧作出贡献。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多谢晒、 好，唔该晒。 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岁月灿烂过，节日快乐过，却像每段戏有万个风波，结局却是我对着你直说不可。甜蜜太难忘，一些终点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遍地放话要勇往，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终没法走失，无间地探看。寂寞如重庆，晚晚也似回魂夜，就是欲望不凋谢，临别酒吧太毒舌，对话只亦贱，我的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已经禁止日本十个都县的水产品入口。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日本福岛排放核污水之后，附近地方辐射数据是本港调整措施的参考数据之一。而如果日本其他地方进口本港食物的辐射量超标，当局可能会扩大管制。虽然估计机会不大，但是要视乎事实。谢展环话，日本将排放大量核污水30年，过程中要过滤多种核污染物，系统需要全面监察，而有没有公开透明的国际参与很重要。本港有兴趣了解情况，但是要视乎同日方的讨论有没有进展。如果本港能够参与，信心可以提高。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上个月的甲型流感个案明显增加，今个月已经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过去四个月四个小朋友因为感染流感死亡，亦都有一些小朋友有严重并发症，包括白血病和坏死性脑炎，患者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另外，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叶柏强被问到放射性物质的影响，他说要视乎吸收的分量，他强调吸收少量对身体影响不大，当局的检测亦都保障市民的安全。他又呼吁市民不要盲抢盐，不要以为进食碘可以减少放射性物质，吸收过量钠反而会令到血压高，加重心脏和肾脏负担。内地中科院博士张某经泰国被诱骗到缅甸从事电信诈骗。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话，经泰国警方核查有关情况同埋开展解救工作之后，成功喺星期四晚寻获事主。驻泰国大使馆同驻清迈总领事馆正系同泰国警方协调，尽快安排事主回国。内地有民众早前在网上发文，表示他的中科院博士朋友张某被骗到缅甸至今一年，每日被强迫工作18小时，同时被严密监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 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东入口是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一段是较为车多，而七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芜湖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是较为车多，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是车多，现时车龙去到白沙湾码头，而西贡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是车多，龙尾去到孟公窝路。另外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荃湾洋屋道系有爆水管，往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横窝仔街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咧，青衣嘅青高路系有电影拍摄工作，直至晚上嘅七点钟，青高路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咧留意翻现场改道指示啦。咁另外，佛光街有爆水管，佛光街往红磡方向近住信用街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音乐公司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但你放心。我已经塞住佢把口，你想唔想俾啲颜色巡围睇啊？ 梗系想，佢俾咗咁多麻烦我哋，我要佢付出一百倍代价。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还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啊，代表我的字当然是个趣字啦。每个朝头早只要你俾三个钟头我，就可以话你知全城最有趣的话题啊，百无听众呢就会听得快活，听得风骚，感受到我哋嘅风趣正能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乜嘢系意识流画派？ 意识流咧就系具象、抽象去到想象，佢嗰个结果、嗰个定型咧，唔系嗰个艺术家定嘅，系由个观赏者定。你觉得佢似乜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意识流画派代表油画家范真分享佢嘅《美画人生》。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用色彩燃亮人生。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最近咧都去咗湾区几次咧，试咗啲新嘢啊！ 哦，做咩啊？ 系啊，我哋一路讲紧咧个消费方法咧，都系讲紧你要有个内地嘅户口啦，然之后先可以消费噶嘛，透过唔同嘅电子平台。 系 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方法咧，就系、是、透过一啲银行嘅信用卡，系、 哦、 啦，某一个品牌嘅信用卡啦。 系 咁，然之后咧，你只需要通过呢个品牌嘅一个网络平台。佢咧就直接咧可以聯繫翻現時我哋最流行嘅一啲電子支付系統咧嚟付費。 哦，即係你係咪講緊有個聯字嗰個啊？我想問。 係啊， 即係佢係有個上網嘅啊網頁版嘅，我真係從來都唔知 道。勁喎、哦！佢、哦、有個誒、啊閃付啦， 係啊， 係啊，閃付系統。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咧嗱，我講多少少、其實咧呢、這個信用卡咧係當年咧有啲朋友同我講咧話，即係人民幣比較強勢啦，匯率強底下咧，你去歐洲。如果去买嘢咧，就用呢个卡咧，啲店员就会话啊，如果你有呢一个卡咧，就又话有得打折啊，又话剩啊咁样啦。咁因为你都知道佢一个内地嘅叫做碌卡平台啦。咁我估心机旁边你醒目少少，你都估到我哋讲啲乜嘢。不过 全部银行都有呢个品牌 系啦。咁我自己就绑咗落去一啲钱包嗰度爱嚟用咯，即系翻到内地用嘅时候就因为直接对接啊嘛，就唔系用緊啲外國嘅一啲信用卡機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比較啱數啲嘅，咁大家同氣連枝啦，咁樣去諗啦。不過頭先你話有咁多優惠，我又真係諗唔到喎。 係啊，有啲咩特別呢？尤其是港車北上嘅朋友就係緊要，因為而家咧可能好多停車場咧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港車嘅車牌去到個停車場門口嘅時候咧，大家會遇到開唔開到閘啦，或者入咗去之後出翻嚟嘅時候。點樣俾錢？俾錢方法快唔快咧？ 咁點搞法咧？ 呢、這個犀利啊！而家嗰個 app 上面咧，可以登記埋你嘅車牌入去嗰個系統裏面， 係 佢就即時咧已經將你嘅車牌咧去咗佢嘅友好嘅商場裏面、 哦。 只需要你嘅車行到過去，佢就會掃到哦，你嘅車係白底嘅白底黑字嘅車牌，然之後讀到你嘅車牌就放行入去， 哦、 出翻嚟完全唔使再經任何嘅 apps 再去講緊點樣嘟俾錢啊！係講緊你揸到架車度過去嗰、那個閘度，佢 detect 翻你嘅車牌就咁放行，直接信用卡扣數。喂，真係好方便， 好方便。喂， 係 PC 你講到咧呢、這個議題大家要關心啦，上網揾多啲資料啦。除此之外咧，其實關於港車北上咧，咁、我有個親戚都做車噶嘛，近排咧喺車界港車北上嘅議題咧，就有好多傻豬豬咧，可以透過大電波咧，叫做警惕下大家。咁咧，香港咧，咪好多人中意揸某一款電能車咧，好中意 wrap 紙嘅。 係， 因為我估咧個品種咧冇乜分別啊。有陣時候停車場未必認得到自己架車啊。咁佢哋就會將自己架車咧，可能就會黐啲唔同顏色嘅紙，以示有啲特別啦， 容易 認得到啦咁樣。因為你知道香港嗰個品牌都幾多嘅。咁好啦，你。跟住好多人都會覺得啊，香港 wrap 紙，我唔知道你都熟車啦。你香港 wrap 紙 wrap 一架車咁樣，以你嘅 SUV 為例啦，即係架 SUV 為例，幾錢咧？你估香港？ 都三皮幾噶。 係啦，你靚紙三萬幾蚊啦。咁、如果你話喂平紙 wrap 一架SUV 七人車咁樣啦、大概萬四蚊到啦。咁咧，依家灣區入邊有一個 wrap 紙嘅天堂啊嘛，係中山。中山幾多錢呢？大概呢就啲靚啲嘅紙大概6000蚊人民幣到啦，連埋人工喎、哦。係啦，咁連工包料可能講緊叻仔嘅話，大概10個鐘頭到啦。 帶返到嚟咩嘅車？ 係啦，個問題就喺度啦，因為呢嗱 ,PC 又好熟港車北上啦，咁你呢其實港車北上呢驗車嘅時候或者你上去呢已經有一個既定嘅顏色你要報咗先㗎。係 啊， 譬如你架車係紅色。你话红色啦， 影相噶嘛？ 影晒相，系啊，唔系报咁简单。你香港运输署都系话报翻个颜色，你去对翻个牌保。 系啊， 但系咧，内地咧港车北上，你影咗你架车个款式，或者影完个颜色系点咧？如果你 wrap 咗唔同嘅纸咧，变咗唔同颜色咧，你落唔翻嚟噶。 系啊， 你架车会扣关噶。咁咧就系过往咧，原来有两三架呢啲车咧。就係、是、因為以為貪平咧，就上咗中山咧，就搞好多唔同嘅汽車服務啦，又想黐下紙啊，跟住又可能換下胎鈴啊咁樣。我知道有啲汽車嘅 service 喺中山係幾平嘅， 但系问题出现咯，你换咗张纸咧，架车扣咗框咧，最后咧你用嗰6000-7000蚊人民币咧就要搣翻落嚟啦。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其实整个港车北上咧，如果个车嘅外形有任何改变咧， 系啊， 你都系有机会上唔到去或者落唔翻嚟，所以大家呢个都系要好好注意。所以咧，你影咗嗰张相之后， 嗯、 即系你去验车中心影咗相，影咗成个三个角度嘅印象中，嗰、 嗯、 几个角度影完之后咧。基本上佢每一次过关咧，都系会读翻嗰几个角度。 系啊， 喂，讲开港车北上，我不得不提，今晚梗系要睇下呢个超爽自驾游。 系啊，边度有得睇？边度有得睇？ 边度有得睇咧？我都要喺呢个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或者深圳卫视啦， 系啊，搵一搵啦， 同步播放。 咁啊 ，PC 就处子作处子呢个目前第一次。咁大家可以喂，如果听心机你话听到喂，成日都听到 PC 把声啊，究竟个样系点咧？咁样几咁靓仔咧？咁大家睇节目就知啦吓。咁啊，即系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啊，湾区生活。每一小时啦，咁你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咧，翻去湾区嘅食买玩嘅资讯啦。不如咁，我哋听只歌啊，转个头翻嚟咧，呢个节目咧，再同大家咧讲下澳门。咁啊，唔系咧，净系入去赌场嗰度搏杀嘅。咁啊，除此之外，你饮食，我哋之前讲咗好多啦。啊，今日咧想讲下啲康体嘢。都关澳门事嘅，不如咁啊，转个头咧，等阿 O 同 PC 咧多讲少少呢方面嘅资讯俾大家听啊。 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 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阿 O 同埋 PC 喺度啦。喂 ，PC 同你讲下呢一个咧，咁啊，有啲 NGOs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活动咧都遍布湾区啦吓，咁啊，嚟紧咧有啲活动就系呢个竞跑。澳门嘅旅游塔啦，即系澳门塔啦，用呢个字啦，就比较妥帖啲啦。原来咧，啊，2014年咧喺呢个澳门最高嘅建筑物嗰度咧，就已经举行咗呢一个有一个竞跑嘅活动，已经举行到第十届噶啦。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咧，澳门塔咧。大家就會成日想去喺上面咧，即係跳落嚟啦，即係講緊係咩合法地跳啊嚇，即係有少少 bungee jump 啊，或者佢咪環住個澳門塔咁樣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有啲歌手朋友定 artist 朋友都有挑戰自己跳下呢塔噶嘛，定圍住個澳門塔嚟行，我都唔係好記得啊。你有冇膽量咧？我先問第一樣嘢啊。 我坦白說，我係冇呢個膽量，好驚，同埋咧佢有陣風咧吹埋嚟嗰下咧， 啊， 你會 feel 到個人擺。 系啊，唔得啊，搞唔掂啊！我自己都好惊，同埋我有畏高噶，我搞唔掂呢啲嘢。所以咧，你话如果呢啲叫竞走啊，或者跑塔咧，跑个澳门塔咧，我都觉得 OK 嘅。 嗯， 但系你话叫小弟望翻落嚟咧，就唔太 OK 啦。咁啊，澳门有澳门塔啦，广州有广州塔啦，亦都系叫小蛮腰啦。咁大家打卡嘅圣地嚟嘅喺。 我记得类似呢啲个跑塔嘅游戏咧，香港都做过噶。 系咪啊？我哋跑边度？ 我记得好似 IFC 啊，系咪嗰阵时？ 跑 IFC 真系跑到呕啊！ 系啊， 百几层楼唔系跑到呕，真系唔知点算啊！ 呢一个澳门塔咧，佢61层啊嘛。 系啊， 系啊。咁而家咧呢个就系一个分组嘅比赛嚟，有分男女子嘅组啦，跟住。然之后仲有一个4人1队嘅接力跑啊！ 做咩？你想同我一起跑？喂，要跑咧1298级嘅楼梯啊！唔讲得少啊呢个。 跳脱然会粒碎碎如尘，散发曾有的白碎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明了或更写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埋瀑布灿烂，无限耀眼，你以为海风天上足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遇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如我望我的。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阴天，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路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硬朗。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视天中火放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动。 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湾区生活一小时， 即系有时喺澳门食咁多好嘢咧，咁啊跑翻就会健康啲啦。即系你有时唔做运动都麻麻地，同埋咧你又可以跑完塔之后夜晚黑又去行下呢个澳门嘅夜市啦。我记得上次咧 ，PC 咧车我去澳门食饭嘅时候咧，我都话喂，不如夜晚黑如果大家个胃仲食得落咧。就去澳門嘅夜市行下嘅，點解無端講呢個呢？其實近排香港都想推呢個夜經濟啦。咁啊，琴日咧就喺呢個中環街市舉行咗第一站嘅呢個國際搖滾節啦，即係夜市節咁樣啦。咁啊，今日同埋後聽日啦，即係禮拜六、禮拜日咧都有兩日嘅喺中環街市嗰度。咁啊，希望透過音樂咧，就令到大家即係搞旺嘅香港啦。咁啊，亦都將個夜經濟可以推廣得到啦。咁呢個都係要慢慢我估大家要適應翻嘅，即係逐啲循序漸進啦。因為疫情嗰三年，大家慣咗買外賣翻屋企食啊，或者想超級健康啊，九點幾十點咧翻到屋企噶啦咁樣。 同埋我估而家最近咧，大家會去習慣咗翻內地消費。 係係係。 咁究竟我哋點樣刺激翻本地嘅消費？ 係啊。 或者大家會諗哦，其實本地又可以做啲乜嘢咧？ 係啊。 可能可以喺呢一方面大家諗一諗。 係，同埋調翻轉頭就唔會淨係翻去食酸菜魚嘅。你知香港人都是風潮式嘅啫，即係你食得兩食酸菜魚，可能想翻香港嚟翻我哋本地嗰度有啲咩消費，咁但係商店要諗下啦，商場要諗下啦， 冇錯， 政府都要諗下啦，係有啲咩新嘅嘢。咁其實我見到政府都好努力㗎啦，包括喺呢啲同商界有好多唔同合辦嚟緊，譬如喺雙節啦，就係中秋節啦，同埋國慶節啦嘅假期之中咧，有啲啤酒節啦，叫國際啤酒節咧，亦都會喺中環街。市嗰度会发生啦，咁与此同时，西九文化区嗰度有机会有多啲唔同嘅音乐嘅盛事啦，可以无间断式咁样有啲音乐啊，有啲叫做少少地摊市集式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啦，咁估计就已经出尽力噶啦。咁希望 未嘅， 系啊， 未尽力嘅， 再要多啲系嘛？ 而家啱啱起步嘅啫，可以再热闹啲嘅。 好啦，咁我哋做市民就即系慷慨解下囊啦，即系真系要应使得使之余，仲希望即系靠住我哋嘅力量，令到我哋本地嘅 GDP 都做翻好少少啊！吓， 同乐啊！ 除咗翻去灣區留港消費都係嚟緊嘅大嘅命題啦。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練下腳骨力啊，睇下有冇機會參加呢個跑塔先啦嚇。預埋你好嘛 ，PC 嚇。 好啊， 好啊，咁大家我哋而家去練下跑先啦嚇，完咗節目。好，咁多謝我好拍檔啦，司俊卿啊，記得咧今晚睇你嗰個超爽自駕遊。 超爽自駕遊。 好，多謝你，下個禮拜再傾過，拜拜。 拜拜。 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志向，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